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今天中午欢迎各位，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在直播，我是思萌。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已经陆续在公众平台上过来报道，包括要点播自己想要那个送出的一份歌曲了。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呢，通过文字或者是60秒的语音形式来告诉我你希望点播的歌曲名字，还有就是要在这首歌曲当中送出的一份祝福和想念。今天的节目里面有人提前预定了一份生日祝福，我们稍后也为你送上。首先来听到的开场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芒果的点播，古巨基冬天。 想念飘着雨的橱窗前，从不曾这么靠近你身边，你把手放在我的口袋里面，笑着眼角还有雨水。你说如果这样走到冬天，你就会让我亲吻你的脸，我感觉真的都没有改变，你就会是我的永远。你说好喜欢下雪的感觉，你会躲进我的衣里面，仿佛里面是全世界，我真的把它当作诺言。一直没来的那个冬天，冬天好近却又好远，忘了说再见。陪我等你的那条街也没有了季节，就会让我亲吻你的脸。如果感觉真的都没有改变，你就会是我的永远。你说好喜欢下雪的感觉，你会躲进我的衣里面，仿佛里面是全世界，我真的把它当作诺言。一直没来的那个冬天，最后一次见面，忘了说再见。我还在等待，等待着你的出现，等着那个冬天。一直没来的那个冬天，好近却又好远， 季节，一直没来的那个冬天，最后一次见面，忘了说再见。 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要感谢 DJ 戴毅的深情献声，为我们的节目录制了这样一个属于冬天的片花。冬天天冷就回来吧，也欢迎你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一年当中的最后的一个季节冬天，来点播一首属于你心中的音乐，属于你心中的故事，这样的一份旋律。冬天是最后一个季节了，它意味着圆满，意味着我们要在此刻为明年的一些事情做出准备和预定。同时在这样一个季节，虽然有一些寒冷，但是音乐的温度是丝毫不减的。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写下一首你在冬天想要送出的想念，在冬天想要送出的祝福，给你的家人爱人和你的好朋友们。我已经看到公众平台上，比如说 Mr. 白就说，哎，新片花感觉不错哦。还有茶之然、圆圆、Cherry、雨香、文文、宋丽、张丽娜、最好的时光，还有小仙女、特洛伊、Holiday、醉逍遥、泪雨、尘缘都已经来报道了，包括还有吴先生和顺心如意。今天有好多歌曲都是提前预定了，所以如果你也想送出一份祝福，一定要尽快来点播你的歌曲。包括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来自崔军，他要点播的是一首非常非常老的歌啦，来自卡朋特的 Close to You。 他给我留言说，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才刚刚6岁，当时是听着在补习班里面老师放着这首歌曲来让我们学，通过这首歌来学习英语。但是后来因为家庭的经济原因，在那段时间不得不告别了陪伴我6年的英语启蒙老师。但是因为这首歌，他开启了我对于英语的那一份热爱。时隔多年了，今天我也希望在冬天，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把这首歌送给他，同时送给当年我关于英语、关于这份学科、这份语言的一份热爱和感动。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 moon dust in your hair and golden starlight in your eyes.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To you. 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接下来我们要在节目当中送出一份在今天早上8:40就已经提前来预定的生日祝福。之前我在娱乐最王牌的节目里面私房推荐，我还放过一首歌叫做《极观异语》，来自两个年轻的男生创作的。当时其实说到的是20岁是一个很特殊的年龄，步入20岁之后是一个成年人的姿态去面对这个世界和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今天要送出的这份生日祝福同样关于20岁，他的留言是来自说句心里话，还希望把今天的这段留言和分享送给自己20岁的女儿。今天是你的生日，2018年11月13号，不知不觉呢，你已经20岁了。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你从此就是成年人，可以自主地去决定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你将面临一系列的人生课题，比如说求学、恋爱、婚姻、家庭、职业等等。那如何完成这些课题，直接关系到你的人生是否幸福。而就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时刻，爸爸自己想对你说，人总是在困难当中前行，所以千万不要抱怨。生命就像是溪流一样，它源于何处，流经何处，包括到最后归向何处，由不得自己。但是生活无所谓好坏的，坦然面对，全盘接受就好了。作为父亲，说句心里话，还希望跟自己的宝贝闺女说，学习也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享受。希望你在将来能够掌握一门专业的知识，能够有一个进入文明社会的名片。最后想说生日快乐，大姑娘。 今天节目他希望在节目里面点播一首同样很喜欢林忆莲的歌曲，送给自己的女儿，词不达意，在12:15通过你的故事我的歌的直播送给她，祝你生日快乐。 一辈子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猜疑，想都翻译成言语，但你进我心里。我们就像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却触不及。虽然我离你几毫米，你不会知道我着急，无心的坐视不理，我尴尬的沉默里，泪水在滴，我无法传达我自己，从何说起，要如何翻译我爱你，寂寞不已，我也想能 Sunday 林忆莲词不达意，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说句心里话，在今天11月13送给自己20岁的女儿的一份生日音乐祝福。如果你也希望像这些朋友一样来在节目当中来点播一首歌曲，你都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一起来发送给我。 陈刚这段留言，包括圆圆 Cherry 也说了，说给孩子这段话真的听上去好感动，也让我想起来当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差不多19岁18岁，当时也是收到了父亲在电子邮箱里面给我发来的一封邮件，具体内容我忘了，但是我能从屏幕上当时看到一个父亲对于孩子的那种认可和支持，并且鼓励我向前大胆大步的去走。稍后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Holiday 点播的《童话幻灭》。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说，刚刚听到了父亲对于女儿的一份关心和一段文字的祝福，突然在这一时刻也很想念自己的父亲，想点播一首一个人的时候会不断反复来听的歌，来自许飞的翻唱弹唱，突然好想你，送给自己的老爸。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交通车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或委屈？

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轻雾或雾，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五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在英国指挥家戴恩·莱姆的执棒下，11月15号，北京交响乐团将登台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奏《天方夜谭》《罗马狂欢节序曲》等曲目。值得一提的是，莱姆将携手青年竖琴演奏家孙诗萌带来德彪西的竖琴协奏曲《宗教舞与世俗舞》。英国指挥家戴恩·莱姆18岁时就登台悉尼歌剧院执棒悉尼交响乐团，并曾在法国国家交响乐团担任库特·马祖尔的助理指挥。此番首次与北交合作，他将率团演奏3首极具画面感的交响曲，取材于《1001夜》故事的《天方夜谭》，声音充满冲击力。伯辽兹的《罗马狂欢节序曲》以广场假面舞会为音乐背景，而勃拉姆斯的3首匈牙利舞曲带有匈牙利民族音乐和吉普赛民族音乐的特色。再来关注，山东艺术学院打造的歌剧《檀香刑》即将于12月4号、5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作为小说原作者，也参与了这部歌剧的编剧工作。这部四幕歌剧以清末德国殖民者侵略山东半岛，引发人民抗击外敌暴行的事件为背景，讲述了民间艺人孙炳将被施以檀香刑过程中的情仇加恨。歌剧《檀香刑》运用山东琴书这种传统说唱形式，与歌剧构成双重叙事结构，并在旋律、和声等方面吸收了山东地方戏曲冒腔的艺术特色。该剧由吕奥歌唱家宋元明和男高音歌唱家韩鹏领衔主演，乐队则由青岛交响乐团担纲，著名指挥家张国勇执棒。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依旧欢迎你，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我看到还有朋友已经提前在预定这个中午的要送出的一份生日祝福了。再来跟各位说一下吧，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下方的留言栏呢，你通过文字打字或者是60秒的语音的形式都可以告诉我你希望送出的一份祝福和想念，同时要告诉我你的歌曲名字以及你要把这首歌送给谁。我欢迎你通过这个手机上方就是北京音乐广播下面那个974在线收听，你可以把里面的在线直播页面直接转发给你的朋友，让他也和你一样能够及时收听到我们直播当中的一份祝福。或者是你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或者是蜻蜓 FM， 在稍后节目结束之后把这期一整期的节目回听转发给他。我们在下半时段呢，首先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小范儿的点播，蔡依纯家的歌，好久没听了，也是一首广告曲是吗？ Yesterday。 Yesterday 很模糊，那时梦很美，有 在公众平台上，这个 Vivian 江米条刚还问说，今天我们节目里面播放的这个冬季片花里面啊，这个背景音乐是什么？然后他特别可爱的地方在于，他还把里面的一段就是没有歌词的哼唱，竟然用文字给打出来了。他说这个拉上个里拉，我哼不出来那种感觉，但是他竟然是把每一个歌字，每个字都打出来了。然后我一开始看我还有点蒙圈，其实他是一个就是随性的哼唱了。我们再来听一下，一起跟随音乐，跟随这段旋律来进入我们的冬季音乐情感故事。 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今天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好了，不卖关子了，这个刚刚在片花当中出现的那一段哼唱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冬，我很喜欢这首歌，而且里面的哼唱女生呢是应该是秦昊的妈妈，我印象中。对，反而这首歌曲不光是唱的是一个季节，唱的是感情，它更像是一种家人团聚出来的那一种久违的共情的味道。所以我也欢迎你在这样的一个冬天，在这样的一个片花之后，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送出一首属于你心中的白雪冬天的那一种音乐和祝福想念。宋丽也给我留言，也要感谢他的提醒，他说周四呢北京就要降温了，冬天确实是一个需要祝福的季节，无论亲情，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也都会让人感觉到由衷的那一份温暖。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公众平台上的阿不凡，他希望把这首歌曲送给自己肚子里面的小 baby， 来自莫文蔚的宝贝。通过这首歌，阿不凡希望说，你要健康发育，一定要平安出生。现在你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妈妈每天都很担心，生怕吃错了东西，或者说吃少了东西，甚至是吃到了对你的健康有一些不太好的东西。但是我的担心都是期待你能够快快的到来。 不知从哪天开始，不知道哪一天止，你一直都藏在我心底，时光停在你眼里，害怕的不敢深吸，我好想住进你的灵魂里，轻抚着你的头，睡吧，我在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接下来我们要为你播放的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最佳羁绊的 HIT， 还是在今天节目之前呢给我留言说，今天也是终于告别了多年工作的地方，这个时间点正好是在通往另外一个城市的车上。你能告诉我你是马上要到哪座城市吗？你的工作那边都已经安稳了吗？他给我留言说，想听到的是来自山人乐队的《香格里拉》。这首歌曲把香格里拉比作成了一种艰难困苦过后向往的新天地和新世界，往事的点点滴滴滴答在你的心里，一切也早已都写在你的眼睛当中。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12:46为最佳羁绊 HIT 送上这首《香格里拉》，同时祝福你在另外一个城市能拥有更好的发展。在你安定下来之后，要跟我们分享你最后的最近的生活状态哦。公众平台上等你。 这是什么地方？让人朝思暮想，来到。香格里拉，你会激动吗？哦，你会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今天的片花引起了好多人的音乐和情感的共鸣，包括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Max 点播，他要点播的就是好妹妹的这首《冬》。他给我留言说，今天在办公室里面是戴着耳机来听节目直播的，一下子就把记忆带回到很多年前的在北京的一个冬天。他说那个时候身旁的女孩子刚刚拿到工作的 offer， 我们去苏州街的一家 KTV 玩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回来的路上一片白茫茫的雪，那是那一年的第一场雪，我们在小区里面打雪仗。而这么多年过来到现在，我和他相隔2000公里，他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但是因为这首歌，因为这段记忆，我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把它从记忆当中抹去。所以今天我也希望在节目中，在节目的结尾来点播好妹妹的这首《冬》。同时我也看到留言，来自归去来兮点播的歌曲已经预定了明天节目的开场，包括今天上午我在刷消息的时候，我也看到这个 Stanley 离开了我们，95岁。那些他创作的漫画英雄在小时候给了我们多少的支持，多少的能量，而现在今后的日子里，今后的冬天，我们只能来做自己的超级英雄了。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欢迎你同时一起来关注节目，来点播送祝福。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最后一首歌好妹妹的冬。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那年我经过你的门前，我们一起漫步的那条街，再遥远一些，青春朦胧的季节，你的笑凝结在风里面，像白雪一样淹没我的眼。时光流逝多少年，花落人散两分别，想问白云的里面，是否有你相思化作的雨点，月落乌啼霜满天，曾经沧海变桑田，春去秋来又一遍，曾经的我你可否还会想念。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中华民族唱起来》，言语梁芒作词，方辉作曲，王雅杰演唱。 汗满纳西京，冬香独龙洞水一苗壮，门巴主家为吾尔，科尔克孜摇德昂，乌兹别克鄂伦春，哈尼俄罗斯，哥老木狼